景物不断的变换，提醒我背叛的心慌，说好不让你再流泪，迷惑的我不自是错是对，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，我不足一杯温暖的咖啡。New York, Dallas, Los Angeles, 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，想念等候流失的点烟的